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8集，魔头细猫。空鹤他们一群人被来了个连锅端，包大人负责彻查他们的底细，发现果真有不少江湖败类在其中。这几个门派当年都做过些大事，闯了无法收场的祸端，才会隐姓埋名。如今被抓到了，一个个依法惩处，绝不轻饶。包拯和庞吉写了书函入京，赵祯听到破获如此大案也是大喜。另外他叫人带了封信函给包拯，下个月就是各地蜀国进京的日子，赵祯让包拯他们办完了手头的事情，一个月之内赶回去。另外赵祯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消息，加注了一句说让包拯把赵普也带回来。赵普看了书信直撇嘴， 回开封有什么意思，都玩不开。 不过圣旨既然下了，赵普不想回去也得回。展昭算了算日子，从这里赶回开封起码要半个月的时间，那岂不是要在半个月内破了这案子？可是这案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线索。不过最让展昭头痛的并不是案子，而是 猫仔，醋递给我。 院子里的石桌边，殷侯坐在桌边吃着小笼包，指着不远处一个醋壶，对正斜着眼睛瞧他的展昭笑嘻嘻。展昭气呼呼地拿起醋壶放到殷侯眼前。其实啊，展昭并不是不孝顺殷侯，因为从小在魔宫长大，殷侯又总带他在身边，所以祖孙俩感情好得不得了。但是殷侯眼下显然是来给展昭捣乱的，而且似乎还有别的什么目的。话说今天一大早，展昭起床揉脖子，搭了三天地铺实在是睡得不舒服，展昭都想今晚去白玉堂那儿蹭床了，反正白玉堂房间大床也大，睡两个人绝对没问题。果然展昭刚想溜出去吃个早饭，殷侯就醒了，打了个哈欠就叫展昭。 乖猫，我要吃小笼包。 展昭默默回头看他，殷侯单手支着下巴，另一只手对着展昭勾手指。 猫仔，外公要吃小笼包。 拿100个小笼包砸晕你，然后丢回魔宫，你就老实了。 不过生气归生气，展昭还是心不甘情不愿跑出去买小笼包了。刚到门口就碰着白福，白福一听展昭要去买小笼包，就让他在家等着，他去买就行了。于是等众人都起来走到院子里时，白福买了好几袋笼屉的小笼包。展昭粗略算了一下，真的几百个，目测能砸晕殷侯。殷侯吃着小笼包顺便逗着展昭，其他人也纷纷落座。小四子神清气爽跑出来，爬上桌子叫人。 小猫走，大猫走。 展昭嘴角抽了一下，殷侯伸手往小四子嘴里塞汤包。 乖。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边吃包子边回头看，就见公孙揉着脖子没什么精神的走了出来，身后是精神爽利的赵普。公孙往桌边一坐，小四子就给他喂豆腐花，顺便塞包子到嘴里。 公孙啊，你昨晚没睡好啊，那么大黑眼圈呢？ 我昨晚看卷宗头昏脑胀的。 你和书呆还挺热心啊，看了一晚上查到什么没有？ 就是没有啊，这里头混迹江湖的人不少，倒是的确有不少案件， 但是貌似没有什么是有关联的。 这时月牙儿拖着一个汤盅过来，放在公孙眼前。 公孙先生。 公孙有些不解，打开看了看，是虫草炖鸡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月牙儿。 昨晚看到先生熬夜了，这是我家师父的秘方，好醒神的。 公孙笑着跟他道谢，从随身的腰包里掏出两个像是玉佩的东西来交给月牙儿。 谢谢。这个是药浴，挂在身边的百毒不侵的，送你和你那姐妹。 月牙儿美滋滋接了道谢，跑去找陈星了。赵普瞄了一眼虫草炖鸡，撇了撇嘴， 你这书单还挺招蜂引蝶的。 胡说什么呢，人家姑娘才几岁啊，毁人声誉，小心一会儿中午吃生米饭啊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小四子递给他一笼屉小笼包。 你给他们都一个一个喂到嘴里，怎么就给我个笼屉让我自己吃啊？我也要喂。 子颖和哲颖无语望天，他们王爷已经没有节操了。小四子从公孙身边爬过来，一个个给赵普喂小笼包。 九九是饭桶，一个个喂说好酸呀、啊。 我儿子自个儿还没吃饭呢。 公孙心疼地将小四子抱回来，瞪着赵普。赵普将小四子拽过来，边喂他包子边逗他。 哎，一会儿吃饱了出去玩吧。 我想去看弟弟。 小四子对大乌龟念念不忘，赵普倒是对大乌龟没什么兴趣，要是麒麟就好了，这乌龟也没法带上战场显摆。 王爷，你也别总想着玩，能干点正经事吗？ 欧阳少征提醒赵普，赵普挺纠结的，说话间又四处看了看。 白玉堂呢？ 白府给端来豆腐花，恰巧听到就答了一句。 少爷今早上天山去了。 那么早上山啊？ 天山派今天要安葬两位过世的弟子。 包大人和庞太师也出门了？ 大人和太师去衙门了，说是让您等他们，他们一会儿就回来，三位都吃过早饭了。 众人点头，白福真是好管家，做事妥妥当当的。白福下去继续忙，展昭觉得得主动找找线索，不然半个月之内破案根本不可能。他看了看殷侯，殷侯似乎知道王门和天尊之间的恩怨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 一会儿咱俩找个地方聊聊呗。 好啊，就去天山聊吧。 去天山干嘛？ 我约了白玉堂小朋友，一会儿他带我参观天山派来着，参观完后呢请我吃饭。 你俩什么时候说好的？ 昨晚喽。 昨晚？昨晚你不是一直在睡觉吗？ 半夜嘛，你睡着了我起，正好经过他房间，所以进去跟他聊了两句。 你他半夜进人家房间跟人家聊两句， 有什么问题？哎呀，白玉堂房间的床比我们那间屋子的大很多呀，不如明天你去他那儿睡去，省得我给你抢床让你打地铺。 桌边其他人都默默低头吃小笼包不插嘴，小四子好奇地瞧着两人，展昭明显急了。 你进去的时候他在干嘛？ 睡觉喽，不过睡得不是很死，我到他床边他就醒了，果然内力深厚，而且睡相还不错，挺斯文的，不像你边睡边练拳。 展昭面上一红，有些尴尬。 睡着了还练拳啊？ 那可不，周公拳嘛。 众人沉默，公孙无语地看赵普。 你还能再无聊点吗？ 倒是殷侯和小四子像是突然明白了，都嘿嘿乐。展昭快速塞了两口包子，一把拽起殷侯拖到后头去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俩神神秘秘的。展昭拽着殷侯到后院没人的地方，殷侯叼着根牙签看着自家外孙。 你大半夜摸进人家房间吵醒人睡觉，有没有礼貌啊你？ 有什么关系，反正也不是外人。 谁跟你不是外人？你没暴露身份吗？ 你怕什么？他又不是不知道你是谁，只是不知道我是谁罢了。 对了，赵普都能猜出来你是谁，白玉堂为什么猜不出来你是谁啊？ 当然猜不出来了，因为天尊肯定在他面前说我长得又老又丑什么的。 就跟你说天尊一样。 嘿，老子确实比他帅。 你昨晚还跟他说什么了？ 经过是这样的。 昨天晚上，殷侯推门进入白玉堂房间，到了桌边，白玉堂醒了过来，看到殷侯微微有些吃惊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。 醒了？ 嗯。 你明天有空没？ 上午没有，下午有。 下午带我参观一下天山派呗。 好。 那你接着睡啊。 说完，殷侯转身出门，白玉堂躺下接着睡，殷侯关门回房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